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好的广告歌曲不仅可以瞬间成为焦点，还可以留在人们的记忆中，成为永久的典藏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几首经典的广告歌曲，为我们繁忙的生活增加一抹愉悦的色彩。那英演唱的《我只喜欢你》是当年一款非常著名的果冻广告歌曲，除了歌曲清新，那英还亲自上阵主演了广告片。只是产品定位和那英的年龄差距比较大，让人看过广告过后并不太满意。 把记忆中的那些花絮变成了浪漫的甜蜜，想和你演绎在风和日丽的那次相遇。我只喜欢你 冈山的代表作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是当年一款纯净水的广告，和那英一样，井冈山也亲自上阵主演了这支广告片。由于歌曲的意境和产品十分贴切，这支歌曲也带动了产品的热销。 你温柔

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让我们继续说说广告歌曲，由罗中旭亲自操刀作曲填词的歌曲《让你心动》，是罗中旭为了配合自己在青年人心目中健康时尚的形象，专门为恋爱中的年轻朋友准备的礼物。这首歌后来成为了国内一款化妆品的广告歌，一起来听。 哒哒哒哒哒哒，遇见你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被想再见你，要告诉你，这次感觉真的特别，天天想你，无法自已，一天比一天想得更远，爱上你让我情不自禁，为你想改变自己，你让我重新体会了爱，找回真爱，我不再迟疑，我不再迟疑，我要让你心动，给你心的不同，只有心动才能让你我心心相通，我要让你感动，给你与众不同，无论白天黑夜让你感受爱最多，我要让你心动，给你心的不同，只有心动才能让你我心心相通，我